所以润峰说你得给我带，因为他堵在那儿。 所以我就把这个格罗西，因为我现在在读以赛亚书，我其实这两个星期没读格罗西书，然后呢我就读了一下，那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跟我刚才讲那个见证，我其实自己想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些那个的哈，因为我在读呢，就是说润峰可以在这儿这个 correct me 啊，因为他一直带这个，所以我读就是说。我读下来这四章，前头这第一章，比如说第一章一直到第一章到二十三节的时候，就一直讲是神的，就是基本上就是神是教会的元首，然后神里面有多丰富的东西，对不对？他就是说有多丰富，所有的东西，那我记得润峰都讲过，都有。然后呢，第二章开始往下讲的时候呢，我觉得是讲，我看我写了一个 notes， 往下讲。那我也是其实感动，我跟润峰就是因为润峰没在嘛，我说我不想替润峰 summarize， 我是想叫大家，我就是讲的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应该说，比如说每一章或者每一大段里哪个对你帮助最，你觉得这句话对你帮助最大，但是在 again 就跟我上次一样，在生活里是不是做，就是你说哎这句话帮我特大，我做到，或者这句话对我帮助特大，可是一到生活里就做不到，分享一下这些就是实际的东西。那我觉得第二呢，就是说他还是讲从，等于是一章呢讲这个神是教会的元首，然后神里面有多丰富的东西。然后呢，从二章一节开始往下讲呢，是有了基督，你就得了真的自由。然后他讲的所有这里面就是说，基督是形体，而不是影儿，是一切知识源头，所有这样的。那再往下呢，我觉得是讲这个三章一节开始是讲说，如果你神这么丰富，又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应该过哪样的生活，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所以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啊，有一些具体的应该怎么做。那一直其实是一直到四章六节左右，然后最后是文安，这是我这样看下来。那我在读这个时候就联想到我星期五的这个他给我讲的这些，其实我觉得他跟我讲的就是这样，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说，他说第一哈，他说我就要给我讲，我说你给我讲一讲你怎么理解这个耶稣的这些，他说第一哈，他说你要知道我们有救恩了，他就是说 salvation 是最重要的，他说 Jesus 给我们的就是一个 salvation 是最重要的，然后他说你有了 salvation 之后呢，他讲，所以你看他这个，我觉得联系到第一章，他讲的是说神太丰富了，里面全有。他说一个 salvation 给了，其他其实都是 nothing， 都是 nothing， 都在里面。他说，那我说你，我其实觉得，因为他做生意做了很多年，我说你比如说，你对于你这个 make money 呀、啊，你这些做生意到底是怎么联合结合起来在日常里？他是说他觉得，他说 salvation 有了之后，他说你就应该。是一个，其实我真的觉得他讲的好像就跟润峰平常，我觉得 it's amazing， 他讲的那些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很，他说 salvation 有了之后，他说神就全给你了，全给了你的之后呢，神还有一个 plan， 然后神有了 plan 的时候，你怕的是突然之间你在想说，哎，今天我应该干这事儿，然后那不是 part of 神的 plan， 那这事儿也不是说你干不成，对不对？我在理解，就是你其实你靠人的努力还是能干成，他说可是你就没有。你就出了神的这个给你这，他说我说那你每天怎么，他说我一起来哈，他喜欢听 rock music， 就是 rock and roll， 他说我就听这个基督教的 rock and roll 歌曲，他说那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祷告，他说你每天在一个祷告中的时候，他给我讲的非常有意思，他说祷告，他说什么叫他说哦，大家经常问这个问题，他自己跟我，他说你知道什么叫能听见神的声音吗？哎，这是 so funny， 他在问我，我说我其实知道的，我说我可以跟你分享，但是我说你给我讲一下你觉得是怎么样。他说我这个跟我牧师探讨过，我牧师说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他说的有道理，因为我们这只是分享啊，他不一定说他不是讲声音。他说有的时候哈、啊，他说我们在问神一个问题，说神是不是这件事是你想叫我做的？他说神是我们的Father， 他说你有小孩你就知道，你小孩想什么你自己全知道的，不管他怎么样。他说我发现，他发现当每当他问一个问题，一个 specific 事情祷告的时候， 如果这件事问题都问完了的话，那个神的东西还没出来的时候，他说再往下接着就从脑子里出东西了，基本上。他说其实是，他说祷告实际上是神 come to you not to， 就是神的，他说圣灵带着神的旨意 come to you， 你祷告他就 come to you。 然后你总是他，你知道你体会他讲的意思，他就说他有时候他给我祷告的一个东西，实际上是我想带着神往我那方向走，神总不来，那个圣灵的感动总不来，我还是得往上走，最后已经 finish 那个问题总是问不到了，他说然后我这个脑子里东西就出来之后就然后就说这可能是神告我。他说其实呢，他说祷告的过程中是让神的 message will come to you， you don't have to 说神你告诉我为什么长，他说神不会的，神是个 father。 所以呢他讲的意思非常有意思。那我就在想，我说有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样的，我说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要跟神在一起，就是我觉得这章讲说神这么丰富，神有这个，神有那个，神有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他讲的是说 Jesus 给我们一个 salvation， 他说你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然后 everything will be there。 然后祷告的时候实际上是叫神说神你告诉我，有的时候不一定有目的，他说有的时候你有目的的时候，比如说神这个他跟我讲，因为我们俩在谈一个 business 的事，他说你回去跟神祷告一下，我说那你怎么祷告我说怎么祷告 OK， 就这件事假如是一个生意的事，他说你应该跟神说，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润峰上以前还真的跟我讲过，他说你跟神说这个公司神就是你，所以这个生意本身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本身是不是就是说神的旨意，然后让神来 come to you， 是说你应该这么做。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先把所有东西都应该 available， 因为那是神的东西，就包括你自己。他说你要是有自己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自己。他说你 every 东西 available， 包括他说包括你自己的，他说你家庭啊、婚姻啊，他说金钱啊，所有这些东西，你要是说神 available， 这些都在这儿。OK， what should I do？ 他说神那些 message 就来。所以我的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他是祷告的人，他呢他摘了一个手环给我，他说我给你一个手环，他说这上写的是 pray first， 他说因为我们谈，他说因为他知道我还有，他说下回我见你的时候我再给你仨，你给你俩女儿一人一个，给你外甥一个，他说每天你就要在祷告里，他说其实是可以24小时都祷告的，我说这我知道，你记得那个讲他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说后来那我说你这样你我，他说我觉得你是一个man of God， OK， 但是你怎么这我 I'm sure 有人要问，他说我说那关于在有这个在犯罪就是我们在犯罪，那你怎么办？他说这个事儿我也有，他就给我讲一个故事。他说前两天在这儿，就在那个 plaza， 然后他说我本来是我的车，然后那哗就开进去了，然后那个，然后我说开进去，我看了两眼，我很不高兴，然后我就压住了火就算了。结果那个我说又高又壮，40来岁，从一个大 truck 里下来说看我干什么，然后立马就把他搞急了。然后他说 OK that's fine， 他说我就开走了。我说他说 don't come to my car， 然后那个家伙就冲过来了。他说那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上去两下他已经倒在地上他七十多岁，那个他是很厉害。然后他说我回去之后他就觉得又犯罪了，但是他说没事，他说你看神 salvation 已经到了，他说我洗净我的罪了，你知道吗？我就，但是他讲的真的，我觉得他是 man of God， 就是你看他真的是在那里头。他给我讲过他怎么离开他前一个教会啊，不是离开前一个，但是他那个是离开对了，那是 long story I'm not gonna do。然后他在这教会怎么跟他牧师发生冲突了，然后他回家了，说我要走了，然后最后神就是说，他说他第一个星期那个周日就没去，就第二个星期有点事儿，然后牧师给他打电话说怎么不来，他说我今天决定不来了，结果他刚撂下电话，他说神就跟他他说 Holy Spirit 跟我说我要去教会了，你去不去？你根本跟我去，他说想想，那我还是跟他去。然后他说他到了教会，他们因为有点争执，然后那牧师呢就跟他说，他说我想了想，我就按你那办。他说那我别怎么办，我今天是跟 Holy Spirit 来，我不是因为说这个来。所以他是非常，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说一样，祷告祷告祷告，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样。But anyway， 我这个有点走题，我觉得 没走题，很接题。 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大家不管是对刚才的 comment， 还是说对这个，我觉得最好是对格罗西书，就是那一章对你，我昨天真的对我帮助特别大，我就觉得我差点 cancel 了 meeting， 我就觉得我最后跟他说，我说我。哦，还不是光 cancel， 我本来是第一我要 cancel 那 meeting， 第二我本来是带着一个 board member 要去，我 board member， 我很少带着我 board member 去 meeting， 但是我一旦跟他说去，他一定去100%， 100% never miss。结果昨天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吧，可以跟你去，可是我还有一个 meeting， 他说就是他就推辞掉了，第一次把那事儿推。如果那他那个人坐在那儿，我想我们这 conversation 可能也不会发生，我觉得。 他怎么能够24小时都祷告？可能这个问题比较 没有，我所以润峰以前就我记得你，我觉得叫比如说叫这个万芳讲一讲祷告的事情，万芳讲一讲，讲一讲你就说你花多少时间祷告，你怎么能这么长时间祷告？ 哦，其实我觉得都是神，最开始其实都是神在做，其实神把那个感动放在那里面，但是就像我跟你说，就是你顺服，你就跟比方说他祷告，就从其实都是从短时间开始的。然后你其实你慢慢神其实他会你其实一开始顺服慢慢做慢慢做，只要你能坚持，其实但是这个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就不是他一下子就会养成这些，就跟锻炼身体是一样的，锻炼身体都需要一段时间，你就形成那个 routine 了嘛，你就习惯了。 那你在干别的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 你有方言 做两件事？ 你不有方言吗？ 方言 方言祷告、 哦、 你不有方言吗？那次你祷告、 哦、 对呀、啊、所以你就是说你是不能听，但是其实你看你昨晚我说你可以方言祷告，那个其实是不影响你 默祷也可以是吧？ 默祷可以， 你说叫心思意念在神里面，其实你不用说话来，是这意思？ 都可以，其实都可以。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随时随处，随时随地的随处的祷告。 嗯， 就好像就是说，我就是我经常会半夜醒来了吧？ 嗯， 半夜醒来的时候，我就第一件事就先祷告。 嗯， 然后有的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起来是不是走一走，在路上你也随时随地。 嗯， 就是 随时随处祷告， 对， 可能还没到那程度。 对，他就是需要，就是你慢慢一点一点，然后实际上就慢慢就是很自然，对吧？就是你做什么你都会想着祷告，你马上第一个反应，你可能就是要去祷告，遇到任何事情，可能第一个反应会去祷告。嗯。 我前两天看那个 David Boston 他的有一演讲，他就说，他说我从来不。特意要去听什么声音，神的声音，有人一直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声音。他说我老是跟神说，我在这里 ，I'm available，I'm here，I'm available。然后神会指引，或者他以前在做农场和出来传道，他有两个验证，印证他说神，你告诉我在12点钟以前你要告诉我要去读神学，那神就在11点55借的第二个人，第一个人。神自然告诉我。 嗯。 自己要为了 祷告，可能还得操练。我是，比如说碰着什么事了，然后赶紧想起来。但是不是也不是，就是说也是想祷告，但是可能就一忙就忘了。 然后我们回到格罗西书，有没有对格罗西书1、2、3、4章觉得就是说，我们上次我记得上次润峰中间没在的时候，我带的时候就是说，有没有 specific 这一段话或者这一句话对你特别有帮助，或者说这一段话你觉得特别好，但是总也做不到。然后我记得那次 discussion 就是还挺好，就是说因为确实嘛，因为我们读了这么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一定有很多收获。那哪句话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然后做的时候是做的特别好，现在或者是想做做不出来，有没有人分享？对，那次我有一次我没来的时候，记得讲那夫妻关系的时候，我是听录音听的，是吧？大家好像也还是这个反应挺，就是 any， 因为我们是 summary， 我觉得就是说你第一部分是讲说神的 他说基督的超越就是神是教会的元首，然后所有的丰富都在神里，然后又讲着这个然后是说应该怎么做，对吧？ 就那个有一句话，就是上好像几个星期前陆峰分享过，就是在第四哥罗西第三章第二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因为你们的已经死了，你们生命和基督一体同藏在神里。这话我觉得就是说，当时我们有些讨论跟陆峰弟兄，然后就是说到底什么上面的事情，什么地上的事情。后来真的是我也谢谢陆峰弟兄的那个开启。的确明白了很多，就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是说教会啊，教会的事情就是上面的事情，世俗事情就是下面的事情。其实就是说只要是你的心思意念在神那里的话，不管你是在职场也好，在家庭也好，也可以就是说是上面的事情。对，进入在教会里面，如果想到一些就是说心不在一起，其实也是下面的事情。这个我觉得任何总结挺好的。对我一度触动挺大的。 那你具体的说，比如说现在有没有一些事情，工作还是生活里，你觉得以前你觉得是下面的事情，现在觉得是上面的事情？ 就我觉得以前那个，就是我觉得陆峰的例子就很好，自己的例子就不好举了。对，我觉得就是真的有时候是很挣扎，就是说有时候觉得好像。比如说那个，因为我太太不是，她也没有完全那个觉知过，她实际上也没有真正信，所以说那个也在祷告。然后她有时候对我很支持，来这个礼拜六，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很浪费时间，说是。所以说那个，所以我在找这个平衡点吧，就是当我觉得我跟太太关系好的时候呢，我比较像龙说这个比较能够考虑她的感受，然后那个帮他做些家务活或者带孩子，然后关系好的时候呢，他一般会那个主动让我去教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但两个要吵架的话，他肯定的你就去也没有用，就是。 所以就是说，你做这些小事做好的时候也是上面。 没错，我就是说跟这个家庭关系、小孩关系，当我做也很不好，但是就是。需要神，对。 还有没有？今天是分享，要没人分享，最后只能叫润峰再接着讲。 陈培说我特别有重复的那个恩赐，所以你们要小心。 有没有四章肯定有一些话。Steve 讲。 想那个录音都有了啊，我是觉得呢，刚才好像那个今天我是觉得好像慧言提的一个就是说祷告这个哈，我是觉得我们不妨就是说那个顺着这个哈，就是说再往下讲一讲。我觉得今天我去墨西哥也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我去墨西哥了以后，为什么现在最近回来都晚呢？就为一个人。认为呢，那个就是说这个周弟兄哈，这个周弟兄呢，就是他呢那个就是说 Dania 和 Richard 的粤语堂呢，五年就是到那个墨西哥叫塔卡迪，真的就是说，你知道神的旨意，真的是你第一步要先怎么样，要 make 自己 available， 真的神让你做什么，你愿意去做，这个是。要没有这个的时候，神没法引导你。这个东西就像说那个神引导你的时候，你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听，他不用你，不用你。但是你 available 的时候，你再笨再什么都没有关系。这个东西哈，那个为什么他们去五年呢？然后呢，就是说五年左右的时候，然后一个月至少去一次，去到什么就送蛋挞。然后呢，每次都是那有十来个中餐馆，他去了就送蛋挞，然后在他们不太会传福音，他们接着就是什么呢？就是去那个带那个报纸、号角，还有那个中信这两样东西去了以后就 连食物带什么一起送，没有一个人信主，五年没有一个人信主。然后他们中间也是有人说说这不是神的旨意，然后呢还有有的人说你这去了这么久都没一个人信主，这不是神的旨意，你真的肯定是神的旨意吗？然后他们祷告祷告，觉得说还神感动他们去，然后有的时候都到那个什么程度，都到就是说他们累的也是那个，你知道吗？刚开始去的时候，你送那个有一家饭店，后来才告诉他们，他们送的东西连续几年全扔掉，连食物都扔掉，觉得他们是坏人。但是后来为什么后来又收了他这个东西呢？是怎么样呢？后来他有个婆婆，她婆婆不是她的那个有个亲戚是不信主，是从美国过来的，但是这个亲戚的婆婆是信主的，也干这事儿，却非常热心传福音去送这个，所以她来了一听说这事儿，她说这不是坏人，别扔吃啊。她说我婆婆就干这事儿哈，她说我婆婆对人可好了，然后呢就去干这事儿。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见证都非常的重要。你不知道，你像她婆婆这间接的这个见证，最后的时候这个门就打开。她说她再去那家就对她特热情，我是只举一个小例子，然后特热情，然后告诉说对不起，以前我们以为你是坏人呢，你送的食物全扔垃圾桶了啊。然后呢，然后让她做开始接待她，就是，所以那个她。本来非常的，有时候就像这种很累了又没有什么成果，就觉得说是不是神的旨意，可能就不要去了吧。他说就类似这样，那个人就打开门跟他说，哇，我们真的感谢你来啊，以前对不起了这样。哎，他们就觉得说神又给了一点鼓励，你知道吗？他就又继续去。然后他说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周弟兄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像保罗一样，就觉得说这个人呢哈，他有就像保罗一样，他们就那感觉，但是他也不信主。但是他们那个后来的时候，你要 make 你自己 available 的时候，你说神呢，你让我做啥我都做啥啊，然后呢我都愿意听从。其实我对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跟 Dania 和那个Richard 也不熟啊，他们在越南认识但不熟。然后呢那个我也没有想到要去那个地方，但是有次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点感动了，我就说应该去看一看那个特别是我听了一个见证，你要小心听见证，听到见证的时候要留心做任何事，你里边的反应，圣灵住在我们，圣经里说立志哈行事都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其实你要愿意说 I'm available， 神你要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保准顺服的时候，你就要留心你心里内心的一些听到这个事儿的感动。我记得那一次是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个谁那个世界参服的那个林慧中又来了，讲到他们分享五年了没有一个人信主，但是他们还在去做。somehow 我听着了，我就觉得说有点点感动了。我觉得 somehow 那个地方是一个土都松好了，那好像是应该结果子的时候了。我觉得呢，他们的恩赐主要是光顾，所以他们你看光顾了五年哈那块地方。然后结果后来完，我还没直接找，我还跟 Catherine， 我 Catherine 就是那个参服团记的那个焦立新，我说你跟他们熟，我别直接问他们。我说你问问他们需要同工吗？哈，如果需要同工，我就愿意去；不需要同工，我也别去，给人添麻烦啊。然后他一问，完了赵立新马上告诉我说，他们祷告好多年了，找同工，就人家都觉得那地儿不是神的旨意，没人去啊。然后我说那好了，他说一听说你要去很开心，所以我第一次跟他们去的时候。然后就挨家走，然后他们都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我进去了，要我自己直接去，人家都不理我哈。但是我跟着他们后面，都把我当客人，你知道吗？然后不是坏人。然后呢，然后他介绍我的朋友，然后我去就是传福音，我去挨个就跟他走了一遍传福音的，就是反正见着就传福音，只要他们有空出来做餐馆什么。结果呢，就有在我看那一次的时候，就有了几个人啊，就是说就开始有人信主。因为关系都建好了，然后再有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有信主。然后我见到这个弟兄就是周弟兄，我一讲的时候，他就当时的时候他就决定说我要接受这个， 他说为什么你们他跟那个 Richard 大内讲，说为什么你以前没跟我讲呢？他们说我们也讲了，但是好像没直接这么讲，你知道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讲完了以后他说我就要信。你知道那一天这个征战啊，你要 make 自己 available， 在做事的时候你不要说神引导你就一定顺利。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正在那做觉知祷告的时候，他的墨西哥雇员进来了，然后 Richard 停的车，他去了五年哈，只有一次，还不是在那个塔卡迪，是在欧塔梅萨，在那个地方被拖了一次，但是还没拖走。然后呢，特有意思，神奇其实是随着的，当年没听出，他们也没穿警察服装就把他车装上了就要拖走，他也不知道是干嘛，那正好是送礼物去，他给那个每年圣诞节他们还要给挨个饭店送礼物，然后送礼物的时候他一看那个人站在他旁边，然后呢他从饭店里出来了，他又送了他一盒礼物，结果那人就是拖他那个车的警察哈，然后那警察拿了以后说好吧今天就不拖走了，所以也没罚款也没有什么，所以这是唯一的一次。结果我们那一天坐在里边的时候，在塔卡里正在做节制祷告，做完了以后那个墨西哥雇员进来说警察来了，车已经都拖上了，原来我们停的那个地方他停的有就是那个不应该停的，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出去了以后警察把拖车也叫来了，警察也坐在旁边，墨西哥警察是很有意思的，墨西哥警察呢只是那个就是钱的问题，那所以他不着急把车拖走，其实车都已经装好了他没动，他就放在那地儿就等着呢我们出来，出来以后然后就是给钱呗，然后那个我们身上又没有那个又没有那个就墨西哥钱哈、啊、然后呢那谁呢那个后来的时候那个就这个周弟兄出来了以后让他那墨西哥的那个那个什么帮着谈，他自己也会那个西班牙话，然后说了，然后最后呢警察到旁边去了，然后他过去了就给了钱了，给了钱当然回来了，他说我就替你们给了，我们说那不行，这个要给了我们，后来我们就又给我忘了是多少钱了，大概50美元还是100美元的大概那样，然后我们又还给他了。所以你想征战有多大，然后呢这样的时候那个这一次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的回来，但是我们再去的时候他第二里就接连就出问题，我们本来说一信了他非常渴慕我们就想做培训，结果再回来的时候他第二里的厨房里的有一个那个就是他对工人很好的，结果他厨房的工人就造反，把不但他自己造反而且还带了把那个中国人都给带走了，所以他整个的就是你知道生意就面临停顿的问题，所以他又到处找人呢，自己就在后面盯着根本没空跟我们说话，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但是他非常渴慕我们。后来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我回来的很晚，本来我们以前回来都很早的，我这个都不影响这个，但是后来上一次有突破了，有一突破为什么呢，那时候我们再去他人也找齐了也那样，所以上次的时候开始查经，一查经的时候真的是我真的是感谢神，那个渴慕还有神给他的智慧，关于三位一体啊，神的灵神的话还有神本身清清楚楚的，你讲的时候讲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我又跟那创世纪的第一章把它连在一起，但是那天我说我讲两章就可以，他不行不让我走，他说你再接着讲，所以那个一接着讲，这一讲的时候上一次你们就知道我回来咱们聚会都结束了但是他太渴慕了，讲完了以后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不到一个月，那个 Daniel Richard 和我们又回去了。 Daniel Richard 说只要这一个人栽培起来，他说我们这五年都值得了，你知道吗，他说我觉得好像说神就为这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说这个意思呢不要跑题了，我先讲这个故事呢实际上来说我现在来讲祷告的东西，我有几点东西跟他圣经里关于说信主这条路，我还想跟大家再回到福音上，大家说福音到底是需要几个，一个人要想得救有几个步骤，大家能跟我一起回顾一下吗，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接受， 第一个步骤就接受吗， U-turn 第一个步骤是 U-turn 呢就叫什么，那个圣经的话叫什么， 悔改 好，第二步呢 接受， 第二步是什么？啊？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我说先接受了，然后你再，你要没听过神的话，你 所以你的你，所以你的步骤是先接受后悔改，是吧？ 因为我知道有神。 那圣经的步骤，咱们说圣经的步骤是怎么样？咱们说圣经的那个步骤是怎样哈？有人说，你看这步骤就出来了。有人说先接受后悔改，然后呢？有人说是先悔改后接受。 我原来也跟他想法一样，后来像讲的，我就听觉得你讲有道理，所以。 那你们别人都别人呢？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啊？悔改再接受。 那就是你认为你自己是罪人，然后你才会接受这个 先死再生。 觉得自己是罪人，你也不想接受这个。 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头。圣经来，四喜约翰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对不对？是开路先锋。那他来说什么话？然后呢？他先说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道成肉身来了以后，主先说的什么？也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呢，接着呢，等到使徒们说什么呢？使徒们五旬节的时候，彼得那帮传了福音，他们很扎心，然后说我该怎么办？这彼得怎么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不是，然后先咱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咱们找一下《使徒行传》第三章。 他说天国近，他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他 才。嗯，《使徒行传》应该是第《使徒行传》应该是第三章吧？第二章吗？应该是，就彼得讲到完了以后，第二章应该是。好，然后呢？38节，二章38节哈，看一下二章，谢谢。谁先找着了，给我们读一下。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所以，谢谢。所以这个地方，你们个人要先什么？ 悔改。 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就叫信耶稣，对不对？信耶稣，然后呢，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会出来呢，罪得赦免，领受圣灵，对不对？这是标准步骤，这是标准步骤。你看，四喜约翰是预备道路，这个时候呢，道路都预备完了，国就在这里了，就进神的国了。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那重生的步骤是什么呢？个人要悔改。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呢就必被赦免，罪得赦免，领受圣灵。所以你看，两个结果就都出来了，这就叫进神的国。但是呢，什么叫悔改？这个哈，待会儿我知道以慧现在眉头都皱起来，正在紧密的思考。那他说的是有道理，待会儿我们再看哈。第一个悔改，你知道吗？后来我现在哈传福音传到今天的时候，我也是一直有的时候呢就这样，有的时候呢那个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步骤是什么？到底实质是什么？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什么叫悔改？这里说的你们人人都要悔改，也是四喜约翰说的，就是说你们要悔改。然后呢，接着呢，主耶稣也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就想问问大家，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听好，这是很关键的哦，这块别睡着了哈，睡着了这块你很重要的。什么叫悔改？主权交出去，转向神。太棒了，你知道吗？没有这一步的时候哈，这一步非常重要，人所当做的就这一步。这也是那个辉言他一再讲的，说 make me available。 其实这话 make me available 实际上来说是神，你是我的主，你来掌握，我把主权没主权了。你不要说神说去聚会，说不行太忙，孩子还在哭呢，对不起，我先干这个事儿。这个不叫什么，这个不叫把主权交出去了。让神呼召我去塔卡底，我说对不起了，我在周六这块还忙着呢，你这块的话还是那个。这也不叫什么，这也不叫把主权交出去了，你知道吗？把主权交出去的时候呢，就是说什么呢？什么叫罪人？罪人就是说自己不能掌管自己的生命，不知道什么真正的方向，什么对。所以真正的悔改是一个心智，是一个立约， 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决定从今以后你是我的主，我呢是什么，我跟你，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一个人要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然后呢就够了，剩下你什么都不用做了。认为什么呢？认为这是一个约就形成了。认为什么呢？说上帝你就得负责任了，耶稣你得负责任的，我的全部都交在你手里，你都得负全责了。如果你让我做生意，我的生意全属你的，荣耀你名，做亏了你亏损。但是要不听，是我自己自取屈辱。你知道吗？这个心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其实是一个心智，是决定把主权交出去。如果你们说要叫觉知的时候，必须是这样的觉知。其实不只是一个，当你这样的觉知做完了的时候呢，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时候呢，你罪就赦免了，然后圣灵就进来，圣灵进来了，接着呢，那谁说的那个以会说的就会发生了。你不是让他开始掌权了吗？对不起，方向盘在他手里，他就第一步的时候会有一些光照出来。光照是什么呢？就你过去走错路的地方，不是全部哦，他会挑几个关键的来给你光照出来，看你看，看你到底走不走。你知道吗？有的人觉知完了说，主你是我的主，但是对不起，合我心意的我就听，不合我心意的我不听。那这个我跟你讲，你就走不了多远。认为圣灵来了，进来了就是要什么？你要不真心这么做的时候，圣灵也不进来。但是你真心这么做的时候，圣灵进来了，圣灵就开始与情欲相争了。你愿意做不到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得愿意。所以呢，这个路哈，我后来发现好多人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在教会待10年20年，如果你没有悔改，你不可能的明白神的旨意。你也可能会祷告蒙垂听一次两次，那叫什么？那叫什么？那叫恩典。那叫说上帝就像什么呢？就像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时候出来的时候碰到个要饭的，丢给他一个金币而已，就一次性交易。如果所以呢，你发现主耶稣在使徒行传里也做了这个事情。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不是那个，对不起，约翰福音里讲主耶稣常常丢几个金币出去。举个例子来讲，五饼二鱼的时候是不是个金币？当那些人为了吃饼跟他，主耶稣说对不起，拜拜，再就不引导他，再就没有这事了。所以你要天天只想利用神满足你的私欲，或者满足甚至满足你的需要，你只想跟他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的话，对不起，我告诉你，这不叫信耶稣。你不会领受到圣灵，你也不会领到。但是如果你说我要耶稣你自己，我要你的灵在我里边掌握我的生命，引导我的生命，我愿意跟随。我跟你讲，这个就叫对了。所以呢，耶稣你看每一次丢一个金币出去的时候都从里头挑一挑，认为呢满足需要没有问题。但是满足需要完了你干嘛？举个例子，再举个例子，十个长大麻风的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主耶稣一句话，十个长大麻风都得医治了。这就像丢了一块金币给每个人一个，然后呢接着呢，大家都记得有一个回来来干嘛？来感谢他，来拜他。所以主耶稣接着就要给他第二个，就是说你的罪是，你就是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走。这个意思是什么？得救了。主耶稣说这个关系，我是你的救主，关系建立。那九个呢？那九个大麻风又回来的时候再找耶稣，能不能找着了呢？可能就找不着了。认为什么？认为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主耶稣你把我病治好了，剩下我就过我的生活，你过你的生活，等我下一次再长大麻风你再帮我一次就行。这样耶稣不要这样的生活，耶稣要的是孩子，要的是关系，要的是救主，要管就管到底，你知道吗？所以后来信主，我越来越一个第一步的叫做什么呢？那个叫悔改的心智，一次性的，也是保罗所说12章，罗马书12章说是什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活祭？祭物是死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活祭？你还有自由，但是你是自愿的。做这个也圣经说的死，哥罗西书里反反复复说的是死。你是我是活的死人，什么意思？我不自作主张，对于过去的我就是死了，但是呢我现在紧紧的跟随神，你怎么引导我们我就怎么跟的时候，有这样的心智，我就是活的，我向神是活着，向己是死的。 所以你要不走这条路，你跟耶稣是建立不起什么关系来的。所以呢，那只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所以有人说，我信主好多年，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祷告还蒙垂听，怎么现在不听了呢？当然不听了，你是吃饼，你为了吃饼跟耶稣，你是利用耶稣，你知道吗？耶稣不怕，耶稣不被利用，但耶稣有怜悯。所以你当时有急难的时候，甚至也不知道耶稣是真的假的，说耶稣丢个饼给你，丢个金币给你，让你知道他是慷慨的人。但是呢，你以后的时候呢，他是希望你能得更多的丰盛的生命，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所以悔改第一个就是把主权交出去。你也可以说 make me anytime available God。所以今天幸福小组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要学幸福小组那事儿，传福音你要不要 make me available？ 如果你得了白白的得了福音，你不 make me 去传福音，这个袁志明弟兄讲的那个牧师讲的太有趣了。他讲的说，看到遍地都是什么都得绝症的人，你兜里揣着解药，但是就不给往外发。你要真的知道当年的时候自己得了绝症，然后就这解药把我救了，然后今天遍地一看那些人都没得救呢，都不认识主，然后你兜里揣着解药就是不往外发，你是什么心态？所以呢，但我知道好多人是实际上没得着。所以我们得着的，如果你觉得你真的耶稣基督住在心中，真的是这样，你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我不是说你去了幸福小组就一定要啊听人指派你干这儿，这儿等着辉言和我指着你干这儿了，不，你 make 自己 available。 你应该跟神说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你到底要让我做什么？我 I'm available， 因为你是我的主，我是听你的。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你的人生哈，慢慢慢慢他就给你调到正确的轨道上。东带西带，东带西带，好像游戏还是弯弯曲曲的。我跟你讲，带出来接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几样事情，我开始这个人越来越得自由了。过去不能够胜过的地方就可以胜过了，过去走错的地方被网罗住的地方就出来了。认为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能力在他那儿，智慧在他那儿，他只要你愿意的时候，你这个人活得就精彩了。这是你自己。第二件事，你所有的关系也开始变化，你跟你夫妻的关系，配偶的关系，不要管别人，你只管跟神。认为什么呢？咱们这个关系是什么？是跟着神的关系，但跟别人也有关系。认为什么？认为神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涉及到别人了。那别人怎么反应你不要管他，神是救你不是救他，救他得单独说。所以呢，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以呢，祷告哈没什么秘诀。今天呢，好多的祷告的书讲过多的技巧，讲过多的技巧不是一个好现象。认为什么呢？没什么技巧。认为上帝对每个人的引领是什么呢？都是直接的，那都是单线联系。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你啊、那个啊、你知道吗？就是说两个人同样做一件事的时候，可能他里边的心态是截然不一样的。就是说，这就思念天上的事和思念地上的。可能我跟那个史蒂夫，我们俩同时去传福音。但是呢，史蒂夫心中是认为神感动他，然后他觉得是神的意思去。而我呢，是说教会给了我一个任务，总得要给牧师交个账吧，让牧师脸上好看一点吧。于是我就跟他去了。 反过来了。 我举这例子的，希望我们都不这样哈。但是呢，我就说这个意思，你知道吗？那人就是你的主了，神就不是你的主了。当然了。牧师说完了，你也觉得说这个是神的意思，心中也没有抵挡，你就顺服去做。所以而且呢，你顺服全凭也没什么错误，除非你心中有反应了。另外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要是真的，我们在神面前，神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绝不会搞错。所以呢，常常的时候呢，真的是祷告并不那么难。如果你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去跟神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明白神的旨意不那么难的。而且呢，不光大事上明白神的旨意，小事上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明白神的旨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如果你已经知道的，你一定要先去顺服了。如果你已经知道的都不顺服，还说神再多跟我说一点，他也不说了。后面这个也叫悔改，后面这个叫悔改的行动， 其实这个是一生之久的。什么时候你不需要再悔改了呢？就是你跟耶稣一模一样了，什么时候都是耶稣往东你就往东，完全合一了，否则你就得不停的调调整。所以那个叫什么悔改的行为，而且呢那叫更丰富的生命，你顺着走的时候就越来越。所以呢第一步的悔改是永恒的一个心态，就是决定了那个一个方向，永恒的方向就是说什么，主从此以后你是我的主，怎么样我带我就怎么跟啊。所以你看到第一步的悔改，神看到有这样心智的人就要什么，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什么，就要把赦免他的罪，而且把圣灵赐给他，使他下面可以能有悔改的行动会出来。 对， 现在已会说是对了。所以圣经你要读悔改这两个字的时候，有的悔改是指心智上的，就是信主前的跟耶稣立约前的那一次性的，那个不用重复的来，你不用调整一回从再信一遍耶稣，一次就够那个心态，但要一直持守到底。 那我想问一下，那我因为我就是从这个地方也是过来的，那最初的话人家都说是你要觉知，那你这个觉知是什么？ 这个觉知就是悔改，就是说主，你现在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今天的觉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 你觉知了以后才能受洗。 对 对, 对，是的。所以你那个觉知就是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今天关键的是觉知的好多人呢，头脑一热根本也没想听耶稣的话，只是说耶稣帮我办点事儿就行，这不叫觉知。圣经的觉知是叫 U-turn。 什么叫 U-turn？ 你一生只 U-turn 一次，要不然你想你在开车 U-turn 一遍又 U-turn， 你回哪儿去了？ U-turn 就是一个，这个 U-turn 就是说过去我做主。什么叫觉知？过去我做主，今天耶稣你是我的主，这个就叫觉知。没有那么啰嗦，就这么，这个叫觉知。然后下面呢，奉耶稣的名受洗。有的人觉知了但从来不受洗，他已经说什么，他那觉知就不是真的。为什么？认为耶稣说信而受洗，他说我不去，那实际上就是说耶稣对不起，你还不是我的主，你能理解吗？所以你要是真信了觉知了以后，真的说耶稣你是我的主，你应该明白了神的意思，你可以反复查考，别人要说的不是神的意思你可以拒绝，但是如果真的是圣经明写的是神的意思，你就会去做，这就叫什么悔改的行动了。所以你看，所以觉知一定要的，但是觉知是什么？就是把悔改，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 基督徒也要悔改是吧？ 那个悔改就是叫什么呢？圣经的那一步就是调整了。 调整 啊，你比如说认罪悔改，那个就有点像认罪悔改就后面的了，行动了。比如说，哎呀，我信了主，现在受起圣灵进来一光照，原来我天天撒谎，那你现在要不要悔改？你说听耶稣的话，耶稣说你这又撒谎了，你就得不撒谎，这个就叫悔改。否则你说耶稣什么你都是我的主，但耶稣说不要撒谎，你说对不起我还得撒几天哈，那这个就是说你说假话了，你那觉知不真。 但也有可能刚开始觉知是真的，但是后来没有那么完美，它需要一个过程吧。 对，你最后要改的过程中，有时候不留神又犯了错误，但是你知道神能鉴察人心，故意的和是软弱有两码，有神分得很清楚。你比如说我说我决定不撒谎，神也光照我，但是一不留神在那个地方我又软弱了，又撒了一步，神分得清，还是我完全没受挑战，我其实就想撒，然后这是神能分得清楚的。所以神不会冤枉我们，而且他会鉴察人心的。所以呢我们的盼望就在这儿，神你要真悔改的时候，神一定会让你出来。认为什么？认为那是他的，那是神的责任，神的那个叫做什么，神的 part， 就是说神的部分，他要做的。那个约上写的是耶稣要把我从里头释放出来，耶稣要给我 power， 给我力量，耶稣要把我带出来，你看是不是？但是呢我得愿意，你得 check 你的 heart 是不是真愿意，还是对罪半推半就，那个不太想离开，那是有区别。对，这跟祷告极大相关。今天我常常以前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东西，我很让我很那个伤心的一件事。像我们这么大的一聚会哈，一到结束的时候，问大家说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你们常听见是怎么说？ 你们参加聚会很多的都怎么说？会怎么说？ 没有， 没有，没有，平安，平安啊！这个什么，他把祷告就变成了什么意思？就是祈求我有事儿了，你给我办事儿，这个就叫祷告。No， 祷告实际上是我跟神实时交流，你的心意是什么意思啊？我好在就像慧言说的，那个人说的，他做那么大的生意，他没有说我是大老板，我想干啥，我有钱，我想干啥干啥，没有，他说 make me available， 这个公司都是你的，你是老板，我是仆人，我你说干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所以上帝就要让他，要是真让他去做这个生意，而且呢，上帝要没让他做生意的，做 banker 的也马上去做海军陆战队，就是这样，变化。要是耶稣是我的主。要哪一天的话，像他这么大的生意，如果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有这个态度，说你去到非洲传福音，他也高高兴兴去做。没有什么的，认为什么呢？认为他是我的主。当你要尝到这个甜头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关系哈，那个你就人生你就能走在命定中。什么叫命定？上帝在造我们每个人之前的时候，神造我们每个人。在没来到这世上的时候，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有一个独一的一个使命。所以你要不跟随他的带领，你找不着使命，你这一生可能浪费了，好多都浪费了。当然犯罪那就是不悔改，那就很麻烦了。那个东西那个我说的还不是犯罪，而是只是任意而行，你不会失去救恩，但是你可能你这一生走不到命定。本来你很精彩，上帝都有一部故事给你放在你身上，结果最后你到天上一看，你没演完，或者根本就没跟随，把主权交给神。 你走到一步才能看到下一步。 对对，他慢慢就给你带上去了。像那个我自己那个没认识神的之前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这一生该干啥。我的想法就是说，那个什么时髦，我有机会挣钱多时髦，我就去找机会挣钱。然后呢，从政时髦，我就想办法去从政，我跟着潮流走，这叫随波逐流啊。然后呢，结果呢，我就刚信了主，2002年3月31日要生完喜，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啥，连工作都没有。那我就想，第一步先挣钱嘛，然后也不知道干什么，也找不着合适的。但是呢，哎，跟随神走一走，那时候我还不太会跟随，甚至生命的主权还不知道怎么交给神呢。然后，但好在我是 available， 为什么没活干？所以呢，我还没跟神说把主权交给你。哎，那时候我还想去读神学院，但是神学院也不要我，为什么呢？对，他也没让我去，认为我的动机不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读神学呢？让我觉得我没什么可干的，工作也找不着，我说读个神学吧，做牧师可能还可以。结果老婆又不同意，说那个说不同意。然后不过我也跟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开了那个有一个叫那谁的。所以你的动机很重要的。所以我那时候说好像说最后把自己是个垃圾，最后找不着任何的时候，神呢给我干的做牧师这活当时这种心态。所以呢，神学院也没开门。那时候叫吴文峰，他来到这边，我也跟他聊，我想探一探。他在台福嘛，我想说台福能不能有机会去读个书。他也没说任何的鼓励我的话啊。然后老婆这边又坚决不同意。所以你看，多亏那时候没读神学，那时候读神学整个一个就是什么，那自己做主，你知道吗？我想毕业也绝对做不了牧师。现在我才发现，做牧师是最难的一个，必须有神的呼召，要不然你干的时候就崩溃了，要不然就犯罪了。然后这个结果呢，后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份工作，就是做这个这房地产经纪。哎，终于找了一个活干，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命定，反正有活干了哈。然后这样一走，我真正找到命定是2006年的，就是说2004年的10月12日。我一直要跟你们讲这个日子，为什么呢？当那个日子，我把我自己生命主权交给神了。你陈妹可以知道，从那儿开始，我没违背过我意向。我所有的，我活在今天，活着所有的意义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把这位耶稣用他们能懂的语言，用他们各种方法把他介绍给他。而只要有这个，钱无所谓，不给钱也干。这就叫命定，认为这个就是我的喜乐，也有这个什么 他也是神也随着这个走，就是说神也就是说那带着我走，然后恩赐还有资源也跟着我后面走，所以我就走的命定。我告诉大家，我找到我的命定了，不是职业，这个命定就是说做神让你做的活，不找着这个，这一生白活。我跟大家，你活不出喜乐了，活不出精彩了，还常常跟别人比，为什么？如果你没找着你的命定，你一定跟别人比。但你一旦找到自己的命定了，就算别人给你，不瞒大家说，今天呢，我过去我特羡慕当官的哈，从政的。今天你让我做总统，我也不会去做的，认为那不是我的命定。我就是传福音，只要有给我机会，就是说神呢，而且传福音还是这样的，还不是我自己做主，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大地儿也去，小地儿也去，只要是他让我去的。那个就喜乐就来临了，所以你到哪儿都能遇见神，到哪儿都能见到神的工神的作为。所以你找到命定，每个人都有命定，独一的命定，必须把主权交给神才能走到那位。但是这个过程不一定总好受，有时候得要靠信心。那边都睡着了吗？还是正在深思？回应一下。宝元，回应一下。 对啊，这个就是说，现在心里面倒是有感动一段时间了，就是想找到命运啊。 嗯。 就是现在好像还没找着。 嗯。 就是说也。确定到底，就是说这个命定到底是什么？ 嗯， 觉得曾经追求的那些目标嘛，可能也基本上这一生一直奋斗的，好像到了一个阶段了，就是说，好像那些东西感觉也不是命定， 嗯， 对吧？就是觉得好像。生命当中还是有一些就是有意义的东西， 嗯， 能存到永恒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相信吧，那个人嘛，神创造你的时候都有一个命令在你这里面，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当你生命就是你说那04年或者是在那之后，就是说你的，就是说你自己的生命，你不认识神，或者你作为一个天然的生命，你到了能就是说发现神的命运是吧？ 嗯， 能把你自己的生命的神的这个命运跟神在你身上的这个能够结合的时候，那你就完全走在了一条就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上。我相信那个可能你人生的意义就会更加的有意义。 嗯。 但是这个就是说，让好像比较困惑的就是这个，就是说命定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也是属于，就是说你刚才也说了，就是要把那个主权交出去。 嗯。 我觉得我也始终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好像主权，确实我知道你有这样，因为我心里还有很多的东西我自己想去抓住。 嗯， 不知道神的 timing 会在什么时候。 嗯，谢谢。timing 就在今晚上。timing 不在，你爸爸timing 不在神的手，在你手里。因为他为了报 anytime， 但是你不为了，真的。所以我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说timing 在我们手里。你不启动哈，你不把主权交出启动啊，真的我愿意我们中间不用跟我说没有用，你真心跟神说，神就接手了，就在今天，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就进入那个。你看我02年信主开始就没把主权交给神，不知道不想交，就连都逼到那个份上了都不想交，但是呢等到你走到04年的时候，我真的是交了，一交神就接手了。 那个接手人的走的走法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说完了一会儿都说真的有一点，大家谢谢宝元的分享，非常深刻。你看宝元说的都是心里话实话，真的认为不容易，认为这个叫是为什么叫信耶稣，这个信任他，但是首先我得把主权交给他才叫真信任他，我要主权不交给他还是属于不太信任他。但是我真的发现这个好像挺悬的，但是呢交给神的时候是最安全的，比自己掌舵要安全。所以今天晚上如果大家待会儿的时候哈愿意的时候，我建议可能剩下一点时间哈，我是觉得大家跟神对话，你要愿意的直接说给神听，真的信主就是这么码事儿，就是主权交给神，然后神要负责，要负责到底。如果你真交他就真带了，但你每一天不要只这一次交了回去刚把主权交了第二天就收回来了，那不叫交，这一交就得要是什么就不收回来了，然后呢求他带领你，然后他就开始什么真带了，他就真带了，你就会知道他就会让你知道他的意思。看的话给我们来点音乐，让大家跟神有点对话 ，make me available 哈。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今天没带没记得没想这样，所以让慧妍带是这神都装备好了的。他一讲那块的时候，我就觉得心中非常有感动。我觉得神今天就问你们，问我们说你想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for God anytime 吗？就是把生命主权交给他，说 I'm here, lead me。我把生命主权交给他，好吗？你照你的感动。他怎么都行，我们大家真的有一点神圣的时刻，这个跟神哈、你真心愿意的你就说，不愿意的没关系哈、然后甚至那个什么，这次有一点的。